他的家人都是在内地居住。辩方求情指案件对被告、死者和家庭而言实属悲剧。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测本港地区晚间天色良好，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酷热晴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下星期初持续酷热晴朗，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05点，升342点，总成交金额96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7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08点，升1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1.46升3.4，阿里巴巴104.4升4.8，腾讯控股329.4升3蚊，美团190.7升2.5，南方恒生科技4.54先四升7.2，恒生中国企业73.66升1.32，港交所368.2升12.4，协鑫科技3.74升2.6。京东集团251.4升4.4，友邦保险81.4升1.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446，瑞士法郎8.139，澳元5.46，加元6.118，新西兰元4.906，欧元8.0121。每百日元对港元5.7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89。日经平均指数报27,655点，跌44点。港金报16,14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1.99美元，卖出1,72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啲突发事故同埋交通意外啊。咁啱啱最新收到个突发事故呢，就係喺西环嘅爹核士街，因为有突发事故。而家介乎科士街至到卑路炸街嗰段嘅爹核士街呢係全线封闭㗎。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暂时改道行驶啦。西区爹核士街因为有突发事故，科士街至到卑路炸街那段暂时全线封闭。跟住报告意外事故，在九龙的尖沙咀九龙公园径北京道因为有意外，所以现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一带相当之挤塞，龙尾去到永安广场。九龙公园径北京道交界有意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就塞车了，龙尾去到永安广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桥面慢线呢都是有意外，龙尾排到去钻石山。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多车啲。港岛路面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一带呢就较为多车嘅。新界文锦道北行线近住沙岭府地坳一带呢亦都系交通繁忙啊。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伟业街、丽业街去旺角同埋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7:07，听朝日出时间系5:5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湖景村湖月楼、沙田沙角村如英楼、鸭脷洲村利泽楼、大埔新兴花园康智阁、东涌日东二村勤日楼、蓝田碧云道225号康盈苑、鲗鱼涌康山花园七座、

7月26号星期二的松动音乐啊。 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3% 的，大家留意一下啦。 预告一下，我们今天6点钟啊，松动音乐的嘉宾将会由 Lester 呢， 是啊，非常之叻的， 有才华的，非常之叻。 非常之叻嘅 Lester Lam， 因为佢就推出佢嘅新嘅 EP 啦，咁就都用咗两年嘅时间，断断续续啊，好多时间咁样去完成咗，咁成个 concept album， 咁大家可以一阵间就会听到佢细细地逐样逐样咁样拆解， 非常之犀利啊！因为佢嘅作品我一路都觉得系好有画面感嘅，咁啊，大家转头六点钟听佢嘅访问同埋听到佢嘅作品嘅时候，就会明白噶啦。 嗯， 咁啊，今日讲。讲下先啦，即系咧，最近开心就系多翻好多唔同各类型嘅一啲演出去睇啦，即系亦都喺唔同嘅场地咧，开始感受翻乐迷嘅一啲气氛。但系咧， 嗰个气氛系真系好热嘅气氛系嘛？ 都系嘅，因为你都知道而家睇 show 有啲室内场，有啲系室外场，呢啲天气底下睇室外嘅演出，哇！唔好 室外难搞啦、啊， 真系咧，带个冰桶去先搞得掂。 同埋入室内咧，你谂住有啲场馆，譬如你红馆咁啦，咁啲冷气应该都多数系够啊冻啦咁。咁但系你要知道啊，有一啲朋友非常之受欢迎，就例如即系而家譬如举行紧噶啦，佢哋嘅 fans 佢灯牌嘅数量啊，可以照耀大地啊， 即系直头系， 即系你直情系因为俾嗰啲灯咧。即系你平时 哦，好似人哋去照黑自己嗰啲系嘛，晒晒嗰啲日光， 可以晒灯咁。因为你未开场嘅时候，咁你黑咪蚊，咁你平时就系咁啦。咁但系因为啲光已经令到你已经好似开晒灯咁样啦，个场馆 辣窿嚟噶嘛。 系啦，咁然后佢嗰种灯啊，又点都有少少温度啦， 系 会令到嗰个场馆再加埋大家嘅热血沸腾咧，你系 feel 到咧系热嘅喺里边， 都各方面啦、啊。 keep 住两个几钟都系热的， 即系同埋我谂加上而家呢个温度咧，即系就算即系好话唔好听喺室内场馆都好咧，我唔知系咪真系嗰、那个出外面嘅气温太热，导致你连室内咧都会多多少少影响咗啊，即系好似好焗咁样啊，硬系都会咁啊，所以哇我觉得无论去边度睇 show 都好咧。呢排啊，自己带定多几支水，同埋带定嗰啲咧，冰贴啊，即系贴喺嗰啲背脊啊，贴喺嗰啲额头嗰度凉浸浸咁样啊。咁但系咧，我想讲嘅一样嘢，即系除咗要，即系大家最近如果即系多咗空闲时间，即系加上就嚟放暑假咁样，即系去睇 show 啊，或者去唔同嘅活动。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坐位，我觉得好紧要。到底坐咩位先会令你睇 show 睇得开心呢、 嗯、 其实好难嘅。我自己发现我系坐咩位我都会搵到啲嘢挑剔嘅人嚟嘅。我个人好麻烦，我觉得自己好难满足嘅。 例如 会 有啲咩嘢， 譬如以前睇 show 咁样，有时呢会坐得高啲啦。咁坐得高嘅时候会觉得啊都好啊即系你望得晒个台啦咁样。咁但系你又会嫌啊好似成日你坐得高，你望到个台，但系你又望唔到个人。咁、嗯、你想望个人嘅时候，你就要望住个电视。 系 咁好啦，到你坐得近嘅时候，又会话：，唉，坐得近啲声音又好似争啲。即系因为咧，你会喺唔同场馆，你会发现嘅，有啲场馆咧，佢啲声系向后边去 project 嘅、嗯，所以你喺前排听嗰啲声咧，就会变咗争紧啲。 系 咁，我个人咧就系咁麻烦嘅，即系坐咩位我都硬系会，唉。爭啲，可以再好啲，你好啦，你坐到 一啲叫做咩三系咪都唔系三面台，即系一面台啦，叫做或者三面台都好啦，咁即系叫做佢嗰个发放咧系即系一个方向啦，主要系譬如你去 Star Hall 啊、Music Song 啊嗰啲咪系一个方向去噶咯，咁或者麦花臣都叫做三面啦，系咪嗰啲 嗰个都 一面啦， 系啦系啦系啦，三面嘅麦花臣都算三面，因为你有时候都系左右两 边 都有噶嘛， 咁其实叫做啲声都系一个方向。去 project 出去都還好啦，咁但係一去到四面就難搞噶啦嘛。 係啊， 咁誒即係成日都講噶啦，如果你要喺紅館嗰度 如果你要買飛嘅話咧，就一定係話咁 handle 嗰個 皇帝位啊嘛，傳說中嘅 係啦，因為佢嗰邊去 tune 啲聲嘅時候，預先嘅話咧就即係嗰個位就係應該會最正噶啦。 不過講真，有時真係唔係下下有得揀，有得揀我都想揀，但係有時未必有得揀。 同埋你又要分即係叫上中下層啦，即係頭先你講嗰樣咧，坐得太前都好，係啊，你可以好近距離見到佢啦。咁但係可能喺成個舞台嘅設計有陣時嗰啲係比較要宏觀啲去睇咧，你太近其實你會睇少咗。 好多嘢咯，即系可能本身佢个 show 嘅 concept 啊，或者视觉上，佢喺个舞台上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呈现俾你。咁但系你坐到好近好近嘅时候咧，你个画面太近啦，你净系睇到个人头，你睇唔到嗰个台面发生紧。 好似你人生咁，有啲嘢咧，你有时行得太近，你跟得太贴咧，你睇唔到个全部个画面，你要抽离翻先得噶嘛。 系嘛， 最简单系上次卫兰嗰个 show 都系，其实咧如果系坐喺一啲。我谂中间啊，中嗰啲叫咩山腰位， 山腰位 开始啦，咁样即高少少睇咧，应该就会见到成个舞台嘅设计系即黑色白色咁样明显分野。 嗯， 但系因为我哋坐叫做同个台咧，可能水平少少或者低少比较近少少咧。我完 show 嗰下先發現到，原來係咁樣黑色白色， 仲要人哋話俾你聽啊，係 因為你唔係由高望落去，你睇唔到個台面嗰個成個設計。 係 咁呢個就係你揀嗰啲位嗰個取捨咯。 不過都好好嘅，有時咧有啲製作單位就好有心思啦，即係佢知道可能坐得高嘅朋友仔，佢睇唔到嗰個表演嘅單位，咁佢就可能喺嗰啲畫面啊、嗰啲電視上整一啲嘅特效俾你睇咯。咁坐得近啲嗰啲睇唔到個特效。我睇下個人咯，但系咧，我聽過有一個朋友咧一個分享，即係成日大家咧以為睇 show 坐最前排一定最開心啊，又可以握到手，又可以經常同嗰啲表演單位有個視線對望啦。跟住有一個親身經歷，就有個朋友話俾我聽啊，哎呀，我上次睇 show 坐第一排啊咁樣，但係佢從來都冇望過。一路都望喺后面都望唔到我嘅。 其实系正常噶，你幻想下企喺台上面，你去望，你梗系会向远方望， 系 尝试望远少少接触啦，近嘅可能会见到你咯， 系啊系啊， 但系佢会长期望住你咯。 即系同埋咧，on stage 咧，即系以前我读呢个舞台剧嘅时候咧，都有学习过一样嘢。on stage 咧，你尽量望去远方啊，你望去远方咧，即系当然。头排除外你望去远方咧，啲观众就无论喺咩位，佢都觉得你望住佢啊，都系嗰句头排除外。 跟住另外就系、是、昨晚都有唔止一个朋友，两个朋友都话咧，因为即系呢一个嘅演出咧，有啲好多装置，好多机关， 系 起码我见到最少有两个朋友都同我讲 机关屋咁样， 好惊啊！因为你有时会放嗰啲咩纸炮嗰啲剩咧， 好、哦、近， 系啊，跟住佢话佢坐嗰个位咧，即系。未必一定要第一行啊！你比較前排啲、你有時你真係唔知佢點樣安排噶嘛？佢話佢成個 show 望住嗰啲紙炮動喺佢前面啦，同埋你唔知佢幾時扮啊 嘛？所以成個演出就淨係掛住望住個紙炮，到底佢會唔會向住我發射咧？ 仲要微微地向住自己嗰個方向，咁一定唔會打中啦。咁但係你知紙炮有時你隔好遠你都會俾佢嚇親噶嘛？ 冇錯冇錯， 更何況 佢喺巨響啊！佢個巨響啊， 係啊， 好突如其來噶嘛？ 係啊，更何況佢喺你隔離喎，大佬佢你真係。唔知幾時啪咁， 即係呢啲就係叫咩啊？突如其來的心跳感覺就係呢啲 啦。即係咁呢個你就冇得遇到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都係永遠都係想揀最靚嘅聲咯。我諗即係音樂會嘅話， 我諗我同你都近嘅，即係我都係即係始終音樂會你去聽嘅都係音樂咧，即係你都會我自己都會比較重視嗰個聲音嘅質素係點。咁所以去我其實一早已經問曬唔同一啲朋友嘅意見咧，即係已經收。收集曬香港所有演出場地咧，到底邊個位置聽聲係最靚？ 你， 紅館真係好問嘅，紅館其實真係咧，你都係 panel 位咧，因為 panel 位佢係有人試聲啊嘛，有人試聲嘅時候咧，咁就佢一定係聽嗰個位置最準嘅。咁但係你例如可能去到呢、這、一個 Star Hall 反而中後段，中後段嘅山腰位嗰啲位 咧，即係開始有少少上升嗰個位啦。 係啦，因為咧佢嗰啲喇叭咧，佢向前。佢會有一個中間嘅位咧，啲點樣講咧？用一個好物理學嘅角度去睇下嗰啲聲波，佢會有一個位係啱啱去到嗰個交接嘅、交疊嘅一個 point 咧，大約就喺山腰位咧，啲聲係會好啲。 因為佢需要啲時間去兩個相交啦， 係啦係啦。 你太近嘅話，你就只係聽到單邊咯。我試過有一次睇就係、是。 喺偏向右手邊個喇叭坐。咁你成個 show 你淨係聽緊 mono 咁咯，好似 係啊，你會偏咗。誒點解淨係呢邊有聲？點解嗰邊啲聲咁弱咁樣嘅咧？ 係啊，你仲要未計，可能有一啲佢哋嘅聲音設計，即係左右兩邊玩緊嘅嘢唔同喎。咁你變相你聽出嚟啲聲就好好單邊咯。 所以睇 show 呢樣嘢其實係好科學嘅，係一個好科學嘅計算嚟嘅。 你揾啱嗰個位 置，有讀 physics 或者讀聲樂嘅朋友仔可能會叻啲咯，呢啲位。 唔係好似你睇戲咁啫嘛，有啲 friend 都係噶，每一間院佢自己 mark 好咗噶啦，邊一行邊個位咧係最好最好嘅距離聽聲同埋睇畫面咯。 係啊係啊， 嗰時唔知喺 Facebook 定係邊度佢有 share 咗出嚟。 即係打個譬如咧，好似睇戲咁咧，有時咪有啲人會去啲超級大嗰啲影院嗰度睇噶嘛，即係個 mon 勁大嗰啲咧 IMAX 咁樣咧，千祈唔好坐最尾啊！成日以為坐最尾睇得曬個 screen 咧。 冇啊嘥噶！ 你隻耳仔會聾嘅。 哦，係啊，因為呢、這、一個， 因為你個喇叭喺你上邊啊，仲要咧，佢每個喇叭出緊嘅聲都係唔同啊嘛，佢所謂立體聲，你會聽到淨係某一部分嘅聲係特別出。別我試過喺入邊睇《美女與野獸》，你知《美女與野獸》呢套戲係音樂部分係幾重要嘅啦。 聽唔到美女嘅聲，淨係聽個野獸， 淨係聽住佢個鼓啊，陰公。 完全聽唔到個美女。 所以咧，有一揀咧，揀位就好重要。 做就是我一个，白日梦亦是离火，随着小叮当收缩窗缩小的我，入内在慢慢观望，望着巨大吊钟，水花不分西东，呼一呼吸一吸，不呼自由，慢慢步入食道之中，让血脉抛起我臂环抱，凭接落冲更。长息招牌穿过心血管，看心跳多壮观，发现内吗？My body tight, I'm working all day, all night. Still nothing's gonna bring me down. Why should I turn around? Did you come a little closer, took a look, but make no sound. 大阵就是这醉，即使伤心空虚，唞一唞，松一松，安抚思绪。万难直前别到心区，问哪在基因里是咸酥？谁要重新喊早？想中老逐点解脱甜酸苦涩长篇小说，沿路海最底那古老海马啼笑那百川。Wake up， 快跳进赤足半宇宙。Get up， 最暗处载满了星斗。神秘之中窥探秘密，梦境之中播尽温柔。 其中一个而家开 show 嘅单位就 Mira 啦，有佢哋之前拍嘅作品叫 Inner Space。 希望佢哋无论系即系演出嘅朋友、幕后嘅所有都一切顺利，同埋最紧要系安全啦。 人冇事先可以做到世界冠军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975宗本地确诊个案，同埋301宗输入病例，多6名患者离世，年龄介乎84至97岁。另外，学校情报多524宗个案，包括447名学生同77名教职员。多11间学校嘅个别班级因为出现多宗个案，要停课1星期。司法機構公布3宗有關裁判官處理案件的投訴，全部涉及反修例事件，3宗投訴都不成立。但專責法官小組說，其中被投訴的裁判官吳仲儀在處理1宗案件的時候，受固有的看法誤導，影響了判決，錯誤行使司法權力，要求索取被告的精神科報告和撤銷他的保釋，令被告被羈押在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專責小組批評裁判官犯下嚴重錯誤，建議司法機構嚴詞提醒對方。中一派位結果公布，在油麻地一間小學，有小六學生得知獲派第一志願中學，表現興奮，亦都有學生同升讀同一間中學的同學互相擁抱同歡呼。有獲派第一志願的學生說，選報的都是心儀學校，派到哪一間都滿意，又說疫情沒有影響溫書計劃。有家長說非常滿意派位結果，但認為出生率下降和移民潮下，競爭依舊激烈。校長陳淑儀說，今年派位結果較以往理想，說多了人移民和去海外升學，加上內地跨境生無法來港，令升中學生減少，家長心態較為進取，認為可以搏一搏選報最心儀的學校。他又建議未獲派心儀學校的學生可以嘗試叩門，認為成功機會較往年大。早前有報道指，美國眾議院議長貝洛西可能會在下個月訪問台灣。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貝洛西仍然未就下個月的亞洲之行會不會停留台灣作出最終的決定，但如果成行，預計會在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話之後幾日內。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说，拜登即将和习近平通话，华府希望改善美中的贸易关系，可能不想受佩洛西的行程影响。白宫发言人没有直接回应佩洛西计划中的访问行程，但指出有例行向有机会出访的议员提供相关的资讯，包括地缘政治和安全考虑，由议员自行决定。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说，中方已经多次向美方表明坚决反对佩洛西访台的严正立场，中方正是严阵以待，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一切严重后果由美方负责。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良好，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酷热晴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雨下时间之下星期初持续酷热晴朗，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咯，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咁而家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平石村呢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

处方，绝望是令人寒霜。 而且咧，人系有个开关制噶。嗰个开关制就系、当你一得闲落嚟嘅时候，你就会周身唔聚财，于是乎好想揾啲嘢去做。有 Ben Chill 粉身碎骨。当然啦，我都好希望呢个开关制可以随意咁样俾我控制。有些人会觉得跑上跑落不是自己有得揀的，有得揀哪想那么辛苦啊。不过其实都不是，其实每个选择都是有得揀的。 如果老就暴露吗，贪不贪几多力诱惑，是欲望就欲望吗， 还吗？服务与光阴之间，偷偷与身心置换。领悟足尘的试探，深呼吸的方法，未来逐渐在变化。Where should I go？ 小朋友先做选择嘅啫，大人就话我全部都要。有啲人好似佢咁，学业、事业，佢两样都要。 入错我吗？信息够吗？我精神充斥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我正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断机。全流将真心感染对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腔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物洞察到了，全流将真心感改变他的偏见，冷静优缺合路程，放假已不易事。一点都够勇敢，我未会习惯他投资。最短一切的旅程，习惯不合乎，是我不够好手，尽心恶细致。这过程攻击者，而每次算是想努力改掉，潜让我今天讲说话，听识点动作，心挑战这个验，出到点。再想试，接触我吗？信息够吗？我精神充斥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我正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算计探测到了，从头将这新鲜感变为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腔感染他。起身尖叫， with my crown. I've been trying to do my thing, I'm sound. Everything I do, anything I want to, I can feel like everything that everybody wants to. Yeah, I know when I just be doing my thing like I don't know how to be. I'm going, but I just be flowing, my wits me, my blow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s just how I do it. Ooh, 点滴可以是最美，试试放松行事，轻松的态度，但我未会习惯它投资，不可改变坏事情，少少可制止，而但方面至少为个富的事。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正线充斥过它，我的梦想你知道吗？火星唱歌感染它，别静默起身尖叫，用尽力高呼请叫跳，终端机探测到了，全流将新鲜感染整个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吸引它，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空感染它，别静默起身尖叫，用尽力高呼请叫跳，火星轨迹已拆了，从未牺牲性感占据你的一切。 而能力上呢位歌手亦都话俾大家听，可以噶，佢所有嘢都可以同时兼任到噶。Gigi 严明熙最新排台作品《严》。 Won't you drink with me? Won't you dance with me?一位走入场地，来首先好好地庆祝，活着似一生唱结束。听着我跳着舞，放下你的顾忌，摇摆间探险中，我想要逃离。跟你的撒娇 ，I'll have some sake. No no whiskey, if you're not a drinking with me. 喝快喝吧，我怕再没。需要确认，好好抱拥可以的，就这么发生你所爱的。Don't let go, no, it doesn't make sense, and don't let go, no, it doesn't make sense. Have some fun, give me the soft juice. Have some fun, I'll have some sake. Have some fun, no, no whiskey. If you're not a drinking with me, 处处犹豫，夜幕太香，并未尽人意。 不应该容许缅甸派政治代表参加任何的国际部长级会议，并呼吁东盟寻求和反对军方统治的缅甸民族团结政府接触。缅甸军政府发言人座敏吞话，被处决人士伤害了很多无辜的人，亦都造成很多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如果和其他判处死刑的案件相比，这四人犯下本应多次被判死刑的罪行。又强调在判处死刑前，被告获赋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并容许透过视像和家人会面。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测本港地区晚间天色良好，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酷热晴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下星期初持续酷热晴朗，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的意外清咗场，慢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暂时咧排到去狮隧桥底噶。广东道去美孚方向近中港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就一路排到去梳士巴利道近永安广场。而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系车多挤塞咯，龙尾排到去圣安德烈堂对开。至于在港岛西环爹核士街的突发事故就仍然处理紧，而家介乎科士街和卑路炸街的这一段爹核士街都仲是全线封闭的。揸车朋友去到附近要留意改道指示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而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范围都是车多繁忙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启业村车多繁忙，龙尾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伟业街、黎业街去旺角、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青衣迎翠半岛十座、青衣、青衣村二位楼、将军澳新都城、都会豪庭四座、上水彩园村彩平楼、大埔怡雅苑怡顺阁、深水埗丽安村丽廉楼、荃湾宝石大厦三座、粉岭华明村信明楼、沙田石门村喜石楼、牛头角淘大花园 J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支吉他弹出无限可能。大家好，我系朱星驹。 記得有一次咧，做緊一個一系列嘅紅館演唱會，個工作量係 overwhelm 咧，就真係開始嘅人咧有少少疏疏地嘅。咁我就要做完紅館 show， 我自己會搭車翻去我以前嗰一個 band 房子吉他嘅 studio，我就翻去彈兩個鐘頭吉他，自己即係中自己中意嘅嘢，我對住啲我自己中意歌嘅 CD 去 jam。咁样去放电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刘卓威、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喺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咗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嘅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咧，每次听到佢嘅歌，就知道一定系出自佢嘅手笔噶啦。 系啊，斌神，佢同埋啲朋友经历咗一段好长嘅时间，终于出碟啦，犀利！所以我决定送呢一句俾佢啊，听住咯。 叻你自叻，他叻。 啊，唔知道呢啲咁出色嘅音乐作品，到底佢识唔识嘅咧？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有 Lester Lam 嘅 ，Hi，Hello， 你好， 你好 啊，嗱，咁啊，今次见你咧就出专辑啦，咁我哋就送呢卷嘢俾你啦，嚟贺你出碟啊，呢句就系啊，叻你自 Lester Lam 啊， 你唱埋好嘛。 食个 Lester 个，我哋攞咗个叻音啊！ 哇，有冇首先有冇听，知唔知咩嚟嘅先？你知唔知咩嘢系叻嚟自叻？ 系曾经喺香港非常经典嘅一个电视节目咧，咁佢一个主题曲嚟嘅。咁佢其实佢本身就叻我自叻咁样样嘅，系啦。咁我哋就将个我字变做你字啊！ 好叻啊，波成，好天才啊！你简直就系、 是，喂，咁都谂到，唔错唔错， 多谢你啊！ 跟住然后可以收翻 牌，可以收翻 我觉得好好啊，即系而家有中文版同埋英文版， 有英文版啊， 两样都摆 OK。 咁同埋个意思都系，即系除咗你之外，呢、這个因为我用个叻你字一个你咧，其实都系代表可能你身边遇到嘅一啲朋友、 嗯， 因为知道你推出咗新嘅专辑啦，咁、嗯、啊身边亦都有啲朋友，特别 Claudia 同埋 Daniel 同你真系成日碟一齐经历啦，咁样。其实系咪即系到只碟完成咗嗰刻，即系你三个都有一种就系、是，哦，我哋终于搞掂啦，咁样嗰种感觉。 我觉得其实我哋嘅合作咧，即系讲出嚟会真系吓亲人咯。即系譬如我同 Claudia 系做咗13首歌， 哇，真系 系13首 ，sorry， 系咯，即系 mixing 上系13首歌啦。咁vocal produce 有11首，即系其实超多咯。即系佢由我开始做音乐已经系即系我身边一齐即系 work 嘅同伴啦、 嗯。 Daniel 就又都有11席歌。咁样做編曲，同埋甚至乎有啲一首歌系同我一齐唱嘅添，即系之前系咁就好黐线噶，即系完全唔觉我哋系做咗咁多首歌咯。同埋，因为我觉得呢个我哋之间嘅默契已经系去到一个位，系好多嘢都唔需要讲咯。 嗯， 系即系可能我第一次将我 concept 话俾佢哋听，我嘅 demo 俾佢哋听完之后，佢哋已经即刻知道我想做啲乜嘢咁样。 嗯， 系劲。 要形容呢两位朋友啦，喺做过去呢段时间、嗯，你会点样形容、嗯、即系 Claudia 呢个音乐人啦、啊、，Daniel 呢个音乐人咧？ 我想这个都是他们会说我的那样东西，就是不离不弃咯。 嗯， 是就是冇，我想他们都是这个感觉咯，就是我们大家互相有作品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很多 feedback 啊，很多帮，就是会帮助大家这样。咁佢哋都亦係好 supportive 咯，即係我覺得除咗我哋嘅 craft 之餘咧，即係私底下佢哋即係 as a friend 嚟講都係非常之支持朋友嘅人咁樣，所以我覺得同佢哋無論係即係睇佢哋嘅 show 又好啦，同佢哋一齊 work 又好啦，都係好開心咯。 係咪有一種就係可以自己嘅諗法，然後同一啲朋友甚至乎一齊做嘢嘅人去講，佢哋一聽到就覺得哇正嚟，我哋一齊 work on 呢件事其實係好難得嘅。 係，我覺得呢樣嘢真係。即係點講呢，有時候覺得自己好多時候都係講好多廢話啦，係即係可能我諗咗啲歌嘅 concept， 我自己覺得哇好型喎，好似好多好多嘢可以玩喎咁樣。咁但係好多人哦，其實未必咁有耐性去聽你講咁多 concept 嘢咁樣，純粹係覺得哦做音樂做囉咁樣。咁但係即係佢哋係真係坐足咁多咁多個鐘喺度聽我講，喂風啊點點點講曬所有嘢，然之後又願意陪我完成成個 album 嘅喎，所以我覺得其實即係呢一班人，我 feel 到佢哋唔單止係做音樂咯，即係佢哋係即係會，我又唔會叫做 art 嘅，即係我費事咁講啦，但係即係佢哋係會中意去 do the。可能每一首歌背后嗰啲嘢啊，然之后去做得极致咁样咯。 嗯，咁啊嗱，而家推出新嘅呢一张有七首作品连埋纯音乐嘅，叫做 Aquilo。我觉得我哋开始估咗先，因为啱啱你再讲嘅时候，哦、可能会 系啊， 会有机会可能讲咗啲我哋想估嘅嘢。我哋睇先感觉一下呢只碟，我哋听完，然后俾你揭晓咁样样嘅。 好， 因为咧承接翻上次咧，我记得上次系有讲过，我感受到好似喺个大海度咧，少年派嘅奇幻旅程咁、嗯。我觉得再听埋整张嘅 EP 七首歌听晒之后，我更加确信呢个画面其实喺即系唔系真系呢套戏啦，不过即系可能一个航海一个好大嘅冒险，其实系喺你做呢一张 EP 嘅时候，其实已经谂好晒。嗰啲起承轉合點樣去啦？你啲歌曲嘅排序係要點樣做啦、嗯？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完整嘅 concept， 喺開始嘅時候已經有曬喺度。 我自己最深感受咧係即第六首 Sailing Boat， 即係你有唱嘅最後一首啦。因為嗰首歌中間嗰度有一個即差唔多成分鐘五十秒一個 music break 啦，但係就係嗰五十秒令到我覺得佢 round up 咗好似成個 journey 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即你聽落去感覺就係過去前面嗰咁多隻歌就係你同個大自然，即係嗰啲逆境抗衡。但係嗰五十秒就好似你而家係 feel 緊，好啦，我而家決定面對所有嘅嘢，我唔同你抗衡啦，我順住你去。所以即係歌詞亦都講就我會去你帶我去嘅地方、嗯、所以我覺得嗰個諗法其實就係喺嗰隻歌有咁樣處理啦。 我而家呢刻好激動啊！我覺得 係， 我覺得係好難得嘅，即係有得即係我通常啦，我都會同我身邊啲人講，其實唔需要太去即係拆解我每一個 intention 係乜嘢，因為始終係想保留啲想像空間俾啲聽眾啦、朋友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而家係聽你哋嘅解讀咧，即係我覺得都嘗試都係咁講啦，即係其實係好 align to 我本身想做嗰樣嘢，所以我覺得即係首先好感謝即係你哋即係聽得咁認真咁樣啦。咁我自己去講呢個 album 嚟講咧。佢叫做一個 concept album 啦，我會叫做。咁、其實呢個 terms 咧，我係借用嘅啫。咁我以前讀書嗰陣啦，就有講過，即係其實以前有好多 band 啊，都會玩啲 concept album 嘅，即係包括即係我聽開嘅 Pink Floyd 咁樣。咁其實佢喺70年代嘅時候已經係出緊啲 concept album 啦。咁佢哋會圍繞住一啲唔同嘅 theme， 可能探討唔同嘅話題，去做一個係有故事性嘅 album 嘅。咁可能佢哋有啲特色就譬如係每一首歌之間係無縫咁樣接軌嘅，咁係你成一聽就聽成粒鐘咁樣嗰種感覺啦。咁我就 kind of 係受到呢個啟發，我就想做一個會唔會我都可以將一個專輯變成一個故事呢，即係由頭接到落尾嘅一個故事咁樣、which is 就有呢個 idea 啦，做咗呢個 concept album 啦，亦都有好多嘢可以講啦。首先就係唔講中間有唱嘅五首歌先，開頭 Aquilo 呢個 intro track 啦，同埋 Envoy 呢一個ending 嘅 track 咧，其實係特別揾咗個新朋友啦，叫 Eason 啦。咁之前我哋講 Shadow 嘅時候都有講過，佢係編曲嘅嗰個朋友啦、，Eason Chan 咁樣。咁今次我都邀請咗佢幫我去做咗呢兩首 instrumental 嘅歌啦。咁主要係有啲咩作用咧？第一就係我想要啲聽眾喺第一即係攞到呢只碟，第一個聽到嘅歌係一個世界觀咯。咁、我就喺乜都未講之前，俾你 feel 到我係一個乜 點樣嘅世界發生緊啲咩事咁樣。咁我就同佢講咗呢個世界，我想要有啲咩，有啲山啊，有啲海啊，有啲好遠嘅地方聽到啲生物嘅聲音。 係咯，我聽到啲類似唔知乜鯨 鯨魚係一啲鯨魚聲啦，嗰啲，然之後有啲雀仔聲咁樣，鷹嘅聲咁樣，或者係等等等等咁樣啦。因為我想要將呢個好原始、好大自然嘅感覺，首先帶到俾大家咁樣啦，亦都係一個比較虛幻嘅一個世界、奇幻嘅世界咁樣啦。咁就 set 咗個 mood 啦。咁 envoy 呢樣嘢咧，就反而係。即我當 intro 是將你帶入呢個 immersive 喺呢個世界度啦，咁 envoy 就係抽離緊呢樣嘢，係啦。咁 envoy 咧，其實如果佢本身字面上嘅意思係咧，啲詩通常有一個 ending 嘅一個 總結咁， 係一個總結咁樣。咁通常係一個作者咧係反思緊佢自己寫嗰啲作品，而唔係真係寫緊個作品嘅時候嘅。嘅 point of view 去講呢個作品咯， 即係完成咗抽離翻睇嘅意思。 係啦，即係譬如我、okay. 我如果我講之前嗰幾首歌係講緊一個主人公嘅一啲旅程咁樣，咁我最後嗰首歌係以我 Lester 嘅角度去睇呢個故事咯。 哦，好似一個讀者咁樣，用第三身嘅視角去睇翻啊，原來回顧翻呢六首歌個 journey 係咁。 冇錯，冇錯。咁呢個就係我做呢個 intro 同埋 outro 嘅 intention， 因為有啲人會覺得，哦，點解你會喺一首即係以前都冇試過咁樣將一啲 intro outro 係 instrumental 咁擺入去咧？ 因為 Aquilo intro 嗰個會明白個世界觀，大家會諗啦。咁、最尾嗰個要點樣？因為會聽得出音樂上可能佢會比較即係淡啲嘅，即係完成咗咁激動嘅旅程之後，其實佢比較平靜一啲、慢慢飛歐咁。係、啦，咁嗰時可能就同 Eason 去講最尾嗰只，其實 點樣解釋？點樣解釋？其實好搞笑，我寫咗段字嘅。 OK， 甚至乎我開頭最demo version， 我係想錄 VO 入去。 OK， 即係類似我其實因為。整個作品都是用詩的角度去出發的嘛，即其實我 inspired by 這些 epic poems， 所以其實我是自己寫了一段英文字，我想著自己講，但是純粹我覺得講出來的感覺就太直白，還有有少少搞笑，可能我 未有那個味道，即講嘢的味道，所以我就覺得我覺得我這段字給到那個感覺出來了，已經即 Eason 在整這個 instrumental 的時候已經將那個意境表達出來，但其實我這段字是有擺在之後的實體碟是有日是有寫在入 面的。哦，有沒有一些 keywords 可以講到那段字包括什麼的？ 其中一個就是叫做 When Breath Becomes Air， 這個其實是應該是一個電影來的，我是引用了這個電影的這個 title， 也是一本書啦。因為之前講的這個 concept 是風的嘛， 是 其實 Do More Sleep When 那個時候那個主人公其實已經是離開了這個世界的了嘛，其實已經、我當是去了另一個世界這樣啦， 是 即係 when breath becomes air 嘅意思 ，kind of 就係講緊呢樣嘢咯。即係當一個人係生還嘅時候係有唞緊氣嘅，咁但係當佢即係死咗嘅話，就嗰、那個空氣就會變真係空氣咁樣咯。係、其實係引用咗呢樣嘢。咁另外就係、我講類似係講緊即係 when breath becomes air the journey another story begins 咁樣。即係其實講緊其實你無論係你去到咩譬如就算死咗都好啦，其實都唔係一個 ending 咯，即係風自然係一個載體，係會令到你嘅嗰個 journey 係繼續落去嘅咁樣。雖然我好抽離去講一個可能唔係好關現實生活嘅一個故事出嚟，咁其實係佢每一首歌都係反映緊我嘅人生呢一段時間經歷嘅嘢嘅。咁純粹我覺得有時候可能我以前啲歌會比較直接，好似寫日記將我所有感情寫出嚟，咁但係而家就多一樣嘢係可以影射到我。嘅生活，但係又多一個唔同嘅感覺帶到俾大家嘅時候，我覺得係一個好有趣嘅方法去講個故事出嚟咯。 因為你一路都有講，即係呢一張碟係即係風係一個很重要嘅元素啦。咁呢個碟名 Aquilo 就係唔知希臘神話一個唔知北風神。係 啊。 咁其實即係風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啊、字啊咁，即係揀選呢個有冇特別嘅原因？可能 match 到你一啲諗法咧。 有啊，其實點解會揀北風呢？因為即係大家認知嘅北風應該係好凍啊、好強烈啊、冬天嘅嗰種感覺。咁。有啲人咧，即係呢個 concept 係講緊，有啲人可能會遇到呢啲叫做大風嘅時候咧，會嘗試去避啊、擋啊，係咁樣。咁而我嘅心態想要喺今個 album 度表達出嚟嘅就係、其實你不如試下 ride on the wind 咯，即係不如試下隨風行咯。即係你遇到呢啲困境嘅時候，預期係你諗住千方百計咁樣點樣去衝破佢，咁、不如試下跟佢嘅方向去行，可能你會見到一啲新嘅景緻咁樣。Aquilo 呢個北風之神咧，可能啲人就覺得好似係一啲好 harsh 嘅嘢，但其實我想帶出嚟嘅係有啲嘢係可能安排咗俾你嘅，咁 你只要是相信他，你只要跟他行，你就会经历到很多，就算是挫折或者是不好的东西，好的东西都好，都是令到你这条 journey 是很丰富，也都会令到你个人会成长的一个经历来的。 上年年尾刚刚出 Shadows 的时候跟你访问，其实那个阶段的你呢，对于最后现在这个整个 journey 那时候有没有说大概其实有多少成 的完成度、啊、 其实 concept 上， 如果 concept 上其实已经是出晒的了， 是 的，其实因为我出 Shadows 那首歌之前已经所有歌都写完，纯粹是未 produce 的，是的，咁亦都其實中間我啲歌係唔係跟住嗰個次序去 release 噶嘛，即係我中間幾個 single 都係跳嚟跳去咁樣啦。咁純粹因為我自己係開頭我又唔想好似 Chapter One 出咗首歌 ，Chapter Two 出咗首歌咁樣去俾大家去聽，而係可能等到大家即係成個 album 出嚟嘅時候，你真係靜靜咁樣坐低聽曬所有嘢、可能會。可能你開頭聽呢首歌有啲咁嘅感覺，然之後你完整咁樣去聽嘅時候，又係另一個感覺咁樣咯。係，亦都係係係。 反而我又好好奇咧，喺呢個製作過程入邊咧，即係頭先一路聽見到你嗰、那個個 concept 已經好完整啦，喺開始。反而我想知咧，就係、是、其實七首歌亦都有佢各自一啲好獨特嘅一個命題喺度。我想知喺做呢啲歌嘅時候，其實你係先有咗呢七首歌嘅命題，然後再諗我點樣配合住呢個命題而去寫嗰啲嘅編曲啊，寫嗰個嘅 melody 啊，定還是調翻轉，可能係已經寫起曬，好似一開波已經寫好曬成個朗噶啦，然後再逐個scenario 去幫佢哋命名。 其实我想是真的 context 先行的、即又未去到说是、字眼一开头已经出来、但是我会知道可能、譬如、Wherever the Wind Blows 啦，即今次的 title track 是想表达的故事是什么先，即是说、是这个人、抱着很强的信念，然后去冲到最顶端，然后觉得、我原来是可以飞的，以为自己可以飞，即我会想好这些 conceptual 一点的故事先，然后先去 dive into 写这首歌咁样咯，但系我谂好好彩嘅就系，可能因为比较有灵感啦，即系做紧呢个 album 嘅时候，我自己都好有火咁样啦。通常啲歌都系一气呵成嘅，即系 系 词同埋曲会一齐写咗先咯。咁之后 production 嘅啲编曲嗰啲嘢，咁就慢慢再细执啦咁样。但系即系点解我话，可能我出 Shadow 嗰阵已经系所有嘢都已经出咗嚟，都系因为嗰样嘢对，即系嗰阵喺我心入边呢个 concept 好强，系，所以我就比较自然就有呢个故事出咗嚟咁样咯。 Hovering, there's nowhere to hide. While I'm stuck in nightmares, even when it's not a night, tell me where should I be looking? Under you, there is no sunlight to guide me through. I'm marked with territory, and I'll be safe inside. From there.Rogatory claims that set me on fire. Is there someone there to haunt me? Could you leave a message or give me a sign? I'm tired of everything, I'm just indulging the melatonin. Left me wandering in my bedTell me bedtime stories and put me to sleep until the day ends. Yet the night's gone by and never came the light. I'm left under pressure from theGray and stormy skies. Guess it's time to take the chance while I have both my eyes wide open. And the view once was there never came aside. I'm not tired of everything, I'm just and all in the melatonin left me wandering in my bed. But there's not much time left for wasting. Grab our bags and we shall get going. Heading south till we see the skies ignited. 专辑《Aquilo》当中有呢一首嘅派台作品《Shadows》，转头翻嚟继续同佢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好，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延续现有社交距离措施，生效期间是今个月28号至8月10号。发言人话，本港每日新增个案仍然高企在四位数字，病情持续上升趋势。各区污水监测病毒量亦都有所回升，社区出现不同的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新亚型传播。随着个案增加，整体入院人数持续上升，严重或危殆个案数目明显增多。虽然按比例计暂时中算平稳，但已经对公营医疗服务构成压力。政府在平衡控疫和社会及经济活动的需要之后，决定在下一个14天周期维持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包括处所疫苗通行证安排、食肆8人1台、4人限聚令和口罩令。本港新增4276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975宗本地感染个案，再多6名患者离世。有524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有11间学校有个别班级要暂停面授课1星期。卫生防护中心话，确诊数字未有回落迹象，亦都未见顶。政府唔希望贸然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但亦都冇条件再放宽。英国在野工党党魁斯纪贤形容，执政保守党内两名竞逐党魁一职的候选人都是国家混乱的建筑师。斯纪贤说，在当地星期一晚进行的电视辩论中，竞逐保守党党魁的前财相辛伟成和外相卓维斯争辩的事项都无关于应对国民日常问题应采取的实际步骤，情况令人完全沮丧。他不认为在经历10多年失败之后，英国需要的答案是另一位保守党领袖。在星期一晚的辩论之后，民调说 39% 可以投票选党魁的保守党人认为辛伟成表现较好，38%人就认为是卓维斯，但支持卓维斯的人有47%，比辛伟成多9%。今日庆祝47岁生日的卓维斯，当地今晚将会再同辛伟成参与电视辩论。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良好，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酷热晴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雨下时间之下，星期初持续酷热晴朗，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啊特别事故同埋挤塞嘅消息先啦。港岛西环 D 核士街因为有突发事故 ，D 地下市街咁啊，介乎科士街至到卑路乍街嗰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九龙咧，尖沙咀嘅广东道北行线去佐敦，近住中港城对开就较早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当中。咁有啲塞啦，龙尾去到海防道。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一带咧，现时亦都系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去到永安广场附近。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青龙头豪景花园段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塞到去丁九啊。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消防局，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塞到去天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咧，龙尾都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个湾仔出口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就塞到去浙江街，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喺虎山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 香港金曲奖，超郎君，作曲徐浩。作词黄伟文，主唱张敬轩，伊先生连环不幸事件，作曲吕爵安、柯新峰、温汉文，作词黄伟文，主唱 Eden 吕爵安，先哭为敬，作曲许崇谦、梁嘉欣，作词黄伟文，主唱郑欣宜。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经已圆满结束，多谢广大乐迷热烈支持。 风骚家庭地卡， 仔女如果有情绪问题，家长可以点样处理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家庭地卡， 请嚟临床心理学家黄咏诗 Karen 同你分享家庭和睦嘅秘诀。 风骚家庭地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知名设计师陈友坚分享活得自在的智慧。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新心灵的法则。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Ay, a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收音音乐继续 Let's Slam 嘅，咁啊讲下你呢张新推出嘅专辑啊 Quilo 啦，今日里边其实都反映紧你即系过去一段时间唔同嘅阶段啊嘛，咁你仲记唔记得系可能特别一开始去谂呢一个 concept 嘅时候，系自己经历紧啲咩而咁 relate 到咧？ 记得啊，攞词啊嘛，系攞词啦，呢个系第一啦，第二就系攞词之后咧，就有一段好开心嘅时候，觉得自己好自由啊，日日起身哦写歌。呢、這个同呢个人 jam 玩出 show 咁样，然之后去到一个位置就觉得哦死啦又冇钱喎、啊、咁、样，然之后就或者其实我中间即係我会叫做啦，我呢一两年即係做緊呢个 album 嘅途中都遇到好多唔係咁开心嘅嘢嘅，即係我叫做音乐 career wise 啦， 係啦，咁亦都受到好多打擊啦，咁 which is 都 reflect 到喺一啲呢啲比較 dark 少少嘅歌入邊咁樣，恐懼啊、不安啊，或者係懷疑啊呢啲 concept， 其實都係探討緊我as 一個 artist 嘅一啲心路歷程咁樣啦。 嗯，有冇得有一啲嘅可能打擊或者不安，你係可以 share？ 因為即係可能我哋喺即係觀眾層面或者睇 Lisa 過一年，除咗你自己作品，其實你都有參加一啲可能音樂嘅 project， 譬如唱衣啦，跟住亦都參與唔同嘅音樂會，亦都有啲歌，譬如和音啊等等咁。即係好似都見到你音樂上面有自己嘢，亦都會同大家一齊去玩咁。所以嗰啲嘅不安或者係嗰啲係嚟自啲咩咧？有冇得 share？ 簡單啲嚟講咧，我就覺得好似係自我懷疑比較多嘅，我諗好多人都有呢、這、一個、即係不安啦，係、啦，叫做咁，我會比較嚴重啲，因為其實我自己就唔係一個好應該話我係好容易俾人影響嘅人，我會好容易吸收到啲 negative energy 咯。咁亦都會成日都會 overthink 啦，所以可能有一啲時間覺得自己好似好棘住，即係行即係冇乜機會喎咁樣，然之後就會覺得啊死啦，應該係自己好嘅問題，即係可能我唔係好啱做呢樣嘢咁樣。 嗯， 咁。有類似呢一啲啦，咁就 kind of 有一段時間我係好 obsessed with 呢一啲 feelings， 即係可能我慣咗咁樣諗，我中意咁樣諗添啊，即係嗰啲有啲人會成日諗自己係 victim 噶嘛，咁可能就覺得唉，可能我真係唔啱做，唉唔啱做咁樣，咁嗰段時間就特別頹咯。咁我亦都相信，因為嗰段時間我就比較唔係咁 positive 嘅時候，亦都真係越嚟越差咯，即係嗰個 objective 嘅嗰樣嘢係越嚟越差嘅，冇乜機會啊，冇乜 show 出，好靜啊。又唔 productive 化咁樣，中間亦都有一段好唔開心嘅時候，因為其實呢個 album 係兩年之後先出噶嘛。其實我本身係諗住上年嘅十月份出嘅， 嗯， 咁其實都拖咗大半年咁樣啦， 係 係咯，呢啲就唔講啦。但係即係中間有好多遇到啲好多狀況咁樣，然之後自己心理有好多負擔咁樣啦，所以就拖咗。咁嗰段時間就會比較唔開心咯， 係 同埋一拖再拖，唔係一拖就拖幾個月啊，係中間可能 delay 一個月。再 delay 一個月，大家都明啦，即係疫情都好多呢啲情況發生啦，所以係咯。 咁喺呢啲狀況底下，即係頭先亦都講過，即係可能係自己心入面會有啲壓力嘅，或者可能各方面嘅狀況都會令你啊，好似成日都唔知點咁。有冇話一路去做呢、這個專輯嘅過程入面，可能做到邊個位開始，反而係靠住做歌呢樣嘢開解到你個人？ 絕對有啊！其實我成日都會諗咯，因為這個 album 始終不同的歌講緊係唔同嘅時候嘅狀態，唔同嘅狀態咁樣啦。 係， 咁其實係一個 loop 嚟嘅，即係你唔會係經歷咗呢五首歌嘅感情之後就就 next chapter 咁樣，而係我成日都會今個月 I feel like this song man，即係突然間又覺得好似講翻 Do More Than Sleep 咁樣感覺喎。咁就我覺得係製作呢個 album 嘅過程，令到我最 feel 到安慰，即係安慰到自己，或者係俾到自己正能量嘅時候，係我出 Sailing Book 呢一首歌嘅時候咯。 係 係咁，因為Sailing Book 呢首歌可以講多少少，就係佢一句歌詞係講I'll be at where you lead me to 啊嘛。其實呢首歌係風同我嘅對話嚟嘅，係風同我講話。其實雖然我中間遇到啲好多嘅問題啦，好多波折啦，但係去到呢個位。只要你肯相信你呢啲一切都係有安排嘅，然之後只要你可以平常心去面對你人生遇到嘅任何嘢，你就自然會去到另一個地方咁樣，即係我會帶住你去行。所以顧名思義就係 Sailing Boat 就係靠風去行噶嘛。係係，只要你係相信我啊，再信我多一次，咁我就會帶到你去你需要去到嘅咩位置咁樣。咁嗰陣我就係糾結緊，其實我都叫做入行咧，即係做音樂啦，都已經係去到兩三年，而我覺得我自己無論係artistically 啦，有冇任何成長啦，或者係機會上啦，全部都好似同我開頭嘅 expectation 係唔達標咁樣。咁嗰段時間好頹咧，我就會覺得其實可能呢個就係我個 pace 咯，即係我唔需要去到哇，需要一下就好多人知道我啲歌啊，或者係點？但係即係終有一日係啲人係會坐低攞住我個 album 由頭聽到尾，然之後同我講其實我好中意咩咩 concept 喎、咁樣，我中意我明白你嘅心情喎、咁樣。我相信點都會有咁嘅人嘅， 係 係啊。咁只要我 keep 住做音樂，只要我 keep 住去分享，係啊，即係譬如今次有呢個機會同大家去講到呢啲故事嘅時候，我相信只要一定会去到那个位置咯。 嗯， 系咁，我觉得我出呢首歌嘅时候，我自己都系 因為都隔一段時間噶啦，做完之後先再出嘅時候咧，又聽翻啲首歌啦，然之後睇歌詞嘅時候，我記得嗰一晚出嘅時候，我有真係壓塞咁樣喺床度喺度聽，哇！好似真係半年前嘅自己提自己，真係冇急咯，冇心急咯。 咁因為呢一首歌頭先我都有估，即係會嗰個 structure 上面會聽到中間都有一個幾長時間一個純音樂去 feel 嘅。咁其實呢一首歌 structure 個設計或者個諗法上面有冇得都講下個畫面各樣係點樣？ 好啊，其實呢首歌generally 嚟講，我係同咗 Daniel 話，我想要極簡啊。 嗯， 真係因為你之前嗰幾首歌其實都頗大多 dynamic 咁樣嘅嘛。咁我想去到呢個位就係、是、你已經去到呢、這個。叫做 autopilot mode 啦、 嗯， 即系呢个主角已经系我揾到自己嘅 sailing boat 啦，上到去瞓喺度听紧海嘅声，听紧风嘅声咁样，佢已经乜都唔需要做，佢眯埋眼去感受。我想做嘅嘢就系呢样嘢咯。咁你感受嘅时候，你就唔会 bang bang bang 左边有咩声，听到右边有咩声咁样，而系一个好平静嘅 environment 啦。所以先你见到中间个 music break 系咁长嘅原因，都系即系我想要啲人可能听完上一句歌词先讲I'll be at where you lead me to， 然之后就哦，你听我话啦，系、 嗯、 啦，你 feel 一 feel 先啦，咁样，咁就有一个好长嘅 music break， 又有海嘅声啦，风嘅声啦，咁样好安静，俾你去，即系摆低你嘅心咁样，然之后最后先再迎合翻个主题咁样，咁呢首歌就我会觉得系自己同自己讲紧嘢咯，即系我会讲系风同我讲嘢，其实系我自己嘅信念同我讲紧嘢嘛，想达成嘅目的就系咁样咯。 是因為我覺得是一個精髓，因為好像就是整個旅程呢又很顛簸啦、又上山下海，各樣東西很多幻想，很多恐懼，終於唯一有一個位置是你很平靜 calm 到下來，我就覺得是那個就是 sailing boat 那個位置才第一次這麼系咯，咁样咁样放低自己咁样样咯。 冇错冇错。 咁嗱，因为你一路都有讲呢张专辑，希望大家即系感受啦。咁嗱，如果大家未听顺住嘅话，你哋可以顺住听啦。咁但系如果真系想你去即系再细讲里边一啲唔同嘅 track， 其实可能代表住呢个旅程嘅一啲唔同嘅 stage 嘅话、会唔会都即系譬如 Shadow 上次有讲到旅程嘅展开啦。 系。 咁中间啲 track 可唔可以都讲下，其实佢代表住呢个旅程嘅咩部分，甚至乎因为声音上都听得出用嘅乐器都唔同， 系 配翻个情绪。 冇错。 系啦。 例如 The Light 先咯，順住 出嚟 所講 嘅第三出叫 The Light 啦。The Light 其實就係講緊，因為 Shadows 本身就係個主角就開始咗佢旅程啦。佢其實係尋找光啊嘛。咁其實我突然間玩一個 twist 係，其實 Shadows 同埋 The Light 係相反嘅，完全我就係把你喺之後嗰首歌咁樣咯。 嗯， 係啦，咁就啲人可能覺得哦咁快就揾到光唔通咁樣， 好有衝勁咯，因為 The Light 突然間就已經係咪 D N 噶啦咁樣，其實唔係，純粹係想表達嗰樣嘢就係、是、可能喺黑暗中去尋找光嘅嗰個決心，其實就係光嚟嘅。其實你唔知嘅光到底喺邊，太陽喺邊，你唔知道，你摸黑咁樣去揾嘅時候咧，你已經係知道你自己行邊咯。你決定咗自己條路點行嘅時候，咁其實你自己就係照亮呢條路嘅嗰個光咯。所以其實我想表達嘅嘢就係、是。The light is among us 啊嘛， 系 系啊，咁呢个就系想带出嚟嘅正能量啦，系、 嗯、 啦，咁去到 wherever the wind blows 系我今次嘅 title track 啦，咁 wherever the wind blows 系当你有呢个正能量，你有呢个好强嘅信念，我一定会揾到，我一定会做到嘅时候，咁有啲人就会去到一个危险嘅位置，就系、是、会唔会太 overconfident 咗咧、 嗯？ 即可能你会有啲不自量，系咪不自量？ 不自量力 咁样，系啦。咁就係呢個不自量喺畫面上咧，就係、是、喺歌詞你都應該可以 feel， 或者喺個 cover art 你都見到咧，係呢個人咧衝上呢個山嘅頂端，咁佢見到有啲鷹喺度飛，啲雀仔喺度飛咁樣，佢諗住啊，佢都係跟住風行嘅啫，咁、如果我跳嘅話，我係咪可以跟佢哋一齊飛啊？咁樣，咁、佢感受個風之後，覺得哦、應該得一跳，點知又跌咗落去，咁呢個就係點解你見到首歌頭半段後半段係。是有呢个好转，即系骤变啊！ 系 系咁就系讲紧个主角跌咗落海嘅嗰个过程咯。咁、佢就喺嗰段时间就喺度感受紧被风背叛咗嘅嗰个心情啊！ 本身谂住自己跌慢噶啦，点知原来唔系， 仲要哇，仲要跌咁耐。 即系如果一套戏去比喻嘅起承转合，呢、這个就系个转啊，应该系啱啱去到个电影嘅高潮位置啦。 系啦系啦，所以就我就。將佢做 title 出嚟啦，因為佢係嗰個位啊嘛。緊接就係 Do More Sleep Night 啦。咁大家如果聽到前一首歌即係Wherever the Wind Blows 嘅最後咧，佢有跌落海嘅聲 係啊 嘅係啊。咁就緊接咗呢、這個下一首歌就係佢沉緊落去啦。 嗯。 咁我諗 都幾直白噶啦，啲歌詞就係講緊其實佢好凍啊，好唔知自己喺邊啊，失去咗意識啊，慢慢慢慢就俾即係恐懼窒息感去吞咗咁樣啦，咁就開始幻想一啲怪獸去想食咗佢咁樣，咁佢就 keep 住喺度唱緊呢首歌，係想氹啲怪獸唔好去搞佢咁樣啦，咁樣咁佢就咁當然啦，去到最後佢就過咗身啦，即係佢已經係捱唔到啦咁，咁但係佢。就算佢捱唔到，佢都突然間幻想到有個 sailing boat， which 時候去到佢見到佢嘅希望啦。即係無論係你去到咩困境又好，絕望嘅咩位都好，你都會見到一個希望咯。係啦，咁就去到 sailing boat 就係覺得，就算遇到呢啲情況，你都可以再繼續信，即係相信你嘅信念咯。只要係適當嘅，只要係你帶住平常心，冇貪心。你一定是会去到一个你会去的位咁样，所以就咁样串联咗成嚿嘢。 头先讲唔同每一 track 嘅情绪，其实听到用嘅主要可能主要用嘅乐器等等，其实都唔一样。其实系咪你有嗰种感觉或者个 energy 究竟系正面负面啊咁样？其实跟住去筛选拣咩乐器，其实都有相关联。即系例如可能琴就会冰冷啲、孤独啲咁样，有呢啲咁样嘅。 冇错，冇错。其实我觉得今次我有少少系玩一个反差嘅， 系 咁，但系我又冇好大胆啦，纯粹我当系一个 gimmick 咁样，我觉得几有趣去做，就系、是、因为啲人可能会觉得，譬如 strings 啊呢样嘢其实系好 warm 噶嘛，即系佢系可以好 melt 你嘅 heart 嘅一啲声音嚟嘅，但系我反而摆咗喺 Do More to Sleep at Night 呢一啲好即系好沉嘅一个环境之下。你會覺得好心寒啊！ 嗯， 即係你聽到嗰啲 strings 好優美，但係又好 sad 嘅嗰種，即係係咯，我就係想營造嗰、那個嗰啲畫面啦。咁另外就係、是、可能去到 the light 同埋shadow， 即係啲旅程開始比較澎湃嗰啲位咧，我就 cut 啦，或者係用嘅樂器都會比較做 exotic 少少，唔係一啲你平時聽開啲好正能量啊嗰啲 progression 或者係嗰啲樂器咯，而係可能。好似好興奮咁樣，但係有一啲好 mysterious 嘅感覺，你唔會知道你之後會發生咩事嗰種感覺咯。 即係 the light 好似聽落好輕快，但係個輕快背後又唔係 100% bright 咁樣。 係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就係呢啲。 呢個時候我想問少少好 technical 啲嘅嘢，好想知道其實喺你寫嘅時候會唔會都揾到有啲巧妙，就係、是、原來呢一個 chord progression 咁樣寫出嚟嘅時候，嗰、那個聽起上嚟個感覺會緊湊啲嘅，會緊張啲嘅。 其實我自己咧。我寫嗰都係好基本嗰啲 chord 嘅啫，我最多都係加啲 seventh 咁樣。咁但係我好多 chord 都係撞出嚟嘅，反而係即係我又唔係一啲好 technical 嘅人啦。咁、 okay. 即係 technical 真係 technical 啲嘢就交俾編曲大師 Eason 同埋 Daniel 啦。咁我自己亦都會有一個 basic 嘅一啲 chord 嘅。咁就其實好多時候我撞出我自己都噏唔到，可能我自己玩吉他或者彈琴，突然間聽到呢、這個聲好似有啲畫面喎，咁樣係啦，我就會錄低咯。我甚至乎係唔會，可能未必會講得出係咩 chord 嘅。錄低之後喺個 demo 形式俾佢哋聽。其實好多時候就係因為啲奇怪嘅 colors 咧，即係我 shadow 呢首歌就係一啲奇怪嘅少少嘅嗰啲 exotic 嘅 chords 咁樣啦。Eason 都係聽完之後即刻就話：我想做，我想做，係啱我做咁樣。所以其實好多時候我入並唔係一個好 technical 嘅角度去度呢樣嘢，但係我可能靠 feel 為主，咁、 okay. 但係佢哋就可以完善到呢個 feel 咯。 咁呢張 Aquino 咧，咁我哋即係我哋聽嘅角度啊，頭先一路聽咧都感覺到即係成張嘅碟，我哋都即係體驗到、了解到裏邊會唔會都仲有一啲細節係頭先我哋冇 cover 到，其實你都會想 share， 因為我哋嘅聽嘅角度，我哋盡我哋嘅努力咧，大概聽到呢啲啦，會唔會仲有一啲細節你都會想 share， 係頭先未 cover 嘅咧？ 我想 share 一個朋友，咁佢叫琪琪啦，咁嘅 IG 叫 Kick Kiki Please 咁樣，咁其實佢咧係一個插畫師啦，一個 artist 啦，其實佢乜都做嘅，佢近排先搞完嗰啲展覽嗰啲啦，咁佢幫我畫咗五幅圖，就係我每一個 single 包括 album cover 啦，咁大家可以見到佢其實咧，亦都係一個好有自己嘅風格嘅一個 artist 嚟嘅，咁我同佢嘅合作咧好搞笑，因為即係我成日都話我想。將啲歌咧可能留啲留白啊，即係有啲想像空間俾啲聽眾去自己諗啊，成個故事係點樣啦。咁但係佢咧都好有性格，同我講話，好啊，你同我講下你個故事係點先啦。然之後咧，佢就好神秘嘅，即係佢唔會哦，有時問佢畫成點啊咁樣，佢都唔會俾我睇。佢永遠都係完成嗰一刻就抌俾我，哇就係咁啦。然之後就有啲咩 comment 我已經 comment 唔到咯，其實基本上 費事俾你改啊，諗住 係啊，我諗呢樣嘢好正嘅，因為咧佢係我第一首 去體驗呢個故事嘅人咯，而佢用佢自己嘅角度去將呢個故事用畫嘅方式去呈現出嚟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即係有一種感動嘅感覺咯，即係我將呢個故事利用呢個方法演繹出嚟，然之後咧。大家可以留意咯，我覺得即係呢個我又唔講太多，但係即係每一個 cover art 都有 Easter egg 嘅， 係 係啊，即係可能有一啲我會講係代表風嘅一啲元素喺入邊啊，咁咁可以留意一下咯。 係，因為我都同意你咁樣講，就係、是、譬如 The Deuce Monster Sleep at Night 嗰陣時見到個 single cover， 我就會即刻幻想到嗰隻 monster 大概，即係會似、即係佢封面佢好似就提供咗一個線索俾你去幻想。 係。 嗰只怪獸係點？所以可能會覺得似鯨魚或者一隻變咗種嘅鯨魚，我唔知啦。即係嗰啲就係佢可能會輔助到大家去進入呢一個你設定嘅世界觀啊！就係 冇錯，我反而覺得好搞笑，即係其實咧，佢畫嗰啲嘢同我本身開頭想像嘢唔係完全吻合嘅。咁、但係呢樣嘢就係個 chemistry 咯，係啊，即係佢有自己嘅理解啦，觀眾有自己嘅理解，我完全係好 open 嘅，因為我係由自己嘅經歷出發嘅嘛。咁但係我自己經歷唔可以代表所有人嘅經歷咯。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做呢個 concept album 嘅時候，我都永遠會 keep in mind 咯。就算我而家呢一刻同大家分享咧，我都唔係想 set 死成個故事，就係咁樣啦，咁樣。反而我覺得大家可以再自己可能攞住歌詞啊，去細心品味，然之後去 relate 下自己係咪都有人生嘅某一刻有 feel 到呢一個感覺咧，咁樣。 咁所以大家聽完呢張 Quido 嘅時候，都可以將你哋嘅感受同 Lexa 講咯，即係用你嘅方法揾到佢，話俾佢聽，睇下你自己感受到嘅又係點樣樣咧咁。 絕對。 咁、完成咗呢一張碟，自己係咪好多嘢都通咗啲啦？真係好似呢個故事咁樣樣。 我覺得係一個好似難產嘅 B 咁樣。 開開， 唔係我自己好難出世，但係佢都順利出到世。 冇錯冇錯， 哇！好嘢好嘢好嘢。 係啦，係我中文差中文差。不過我覺得係咯，即係憑即係講真噶啦，即係呢個過程係唔係好順利嘅，認真啊。不過出到嚟嗰一下係係真係好大感觸咯，係同埋我覺得好好玩嘅就係呢一排好多人知道我嘅 intention 係想做一個故事，即係完整嘅故事嘅時候咧，佢哋都會 DM 同我講佢哋自己嘅解讀咯。 哦， 然之後我就好感激，就係啲人真係聽我講咁樣，即係由頭聽到尾，然之後同我分享自己嘅感受咁樣。我覺得我 feel free 噶討論咯，你越討論我越有多貨同你講，即係我真係收咗好多嘢喺每一個 detail， 可能編曲上。我留个问题俾大家，不如我突然间醒起呢件事，大家可以听 Wherever the Wind Blows 呢首歌嘅 outro 嗰段，都有个 Easter egg 噶，系啊，即系你留意一下嗰度，你听到啲咩声音咁样，其实系有啲 message 喺入边嘅， 即系除咗头先讲跌落水嗰下之外，仲有其他嗰啲， 仲有 message， 大家可以同 Lessa 喺网上展开激情讨论啦， 冇错， 就交俾你哋之后同 欢迎， 系啦，今日就好似一个导读俾大家大概知道 Lessa 呢一张专辑嘅 Quillo 究竟系一个点样嘅 concept 啦， 我哋今日呢个系一个读书报告。 系啊，多谢你上嚟同我哋介绍啊，谢谢你啊 ，Thank you Lisa。 啱啱呢段 outro 都有啲彩蛋放咗喺当中嘅，唔知你听唔听到咧？听完 Lester 嘅歌曲 Wherever the Wind Blows， 听日5点再见，拜拜。